降雪的地方是在它美国的东北部到加拿大这一带五大湖的这一带地区，那边温度还比较低，像纽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在-4°，那个华盛顿也基本是这样。那最低的呢，像多伦多今天最高气温也只有-10°，因为那块报的是小雪天气。总的来说，欧洲和北美呢天气，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一个季节的转换时期，所以啊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雨雪天气比较多。那对于亚洲来说，现在天总的来说东南亚这一块基本上是高温天气居多了，下雨的地方是时下时停，还算是热天，但是不会影响到旅游出行的。这种情况大概是这样。 好的，谢谢您，我们也期待下一个时段继续和您连线。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每周二我们要继续给您提供的是新的请假理由，这里是环球趣闻录，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小航。 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全世界各地看一看一些这个奇闻异事哈。周二向来都是比较欢乐的一天， 就是各种神奇的妙事会出现在周二的时间当中。 是的。那么今天环球趣闻录的第一条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各地旅行者的消费习惯，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对，其实我们最了解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就是买买买，各种地方什么都买。 但是其实你说买买买也不是专属于中国人的特点， 那当然， 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只能说我们的购买力确实是不太弱。 是，就是，而且很多时候会发现，见到什么卖什么啊。对吧，就见到什么吃什么，人家是人，他是见到什么买什么。 现在其实咱们也开始就是在饮食啊，包括在文化的体验上面下更大的功夫，在旅行过程当中， 这 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对， 那当然呢，提到了购物消费呢，是人们外出旅行时候一种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哈。那么据一个调查机构的显示说呢，这个不同地方的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太一样，比方英国人爱买便宜货，美国人呢爱买文化纪念品、文创产品。 对，这是根据大数据来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但不见得说一定是有任何褒贬义呀、或者说一定要指向于谁。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跨国的调查机构。 好， 它调查了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2000名国际旅行消费者。结果显示呢，英国人不在乎商品是不是名牌或者是当地特产，而更在乎价格。咱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就他们相对比较要去考量这个东西便不便宜，如果足够便宜的话我会买。至于品牌呀、以及是不是 local 啊，有没有代表性啊，可能是放在次要的一个考虑位置， 甚至说是实不实用也无所谓，便宜就行。 对，所以旅行当中呢，英国人通常不会为了购物而消费太多的时间，更倾向于顺便顺路买点东西。那和英国人有着同样消费偏好的有像荷兰人、巴西人、 丹麦人、马来西亚人和新西兰人。 嗯，是的。嗯，那像是美国呀、日本、德国人呢，比包括比利时人，更加喜欢去探索文化啊，带引号的探索一种文化。同时呢，他们会信奉通过交易了解当地的文化，买东西了解当地的文化，因而呢倾向去购买象征旅行目的地的商品， 冰箱贴啊， 哎，各种东西嘛，帽子呀，小的一些摆件啦，哈，因为大家伙可能都知道，如果说去过美国旅游的话，会发现各个美国的景区都会有一个长得很相似的礼品店，里边什么都有，琳琅满目的哈。 啊，就是你去到美国这片土地上面，你去任何一个城市买的东西都差不多， 对，都差不多。 如果想买旅游纪念品的话， 上面的画不太一样而已啊。对， 那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呢是属于实践派的，他们在外出旅行的时候，购物习惯和在家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几乎是一样的。他们会对自己感兴趣的商品仔细研究，然后寻找自己熟悉的品牌，既包括 名牌哈， 名牌，对，也包括日用品品牌，更喜欢体育用品的品牌。 哦，这个我真的没有想到哈。 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可能是属于更好动一些，愿意去用运动品牌，然后去帮助自己实践的那一类人。 是是，尤其你看到意大利人会发现，其实他们这个赛车的文化特别的好哈。各种各样的名车、跑车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品牌，所以他们可能更加热爱运动，也是理所应当。那加拿大人还有沙特阿拉伯人属于是目的地购物者，关注在旅行目的地会享有一定声誉的产品，就是土特产啊。 对，那西班牙人、瑞士人和波兰人呢，就属于纪念品派了，旅行当中会购买带有纪念意义的产品。它必须不同于他们在家就能够买到的物品，就是一定要特别有代表性的。 哎，对， 但不必非得带有旅行目的地的色彩。他们看重的是购物行为本身成为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哎，这个更加知性一些， 这很烧脑，理解起来。 这个，换句话讲，他们比如说来到中国旅游，他们可能不用非要买什么故宫纪念品啊、天坛纪念品啊，他们可能更加会针对买一点或者体验一点东西。吃吃北京烤鸭是吧，这也应该算是给自己一种纪念品啊，有回忆在身。那么看到印度人、南非人、墨西哥人、埃及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名牌购物派， 你看中国不在这个行列当中， 还真是， 对吧、所以爱慢慢买这个事情是全世界都通有的一个一个特性哈。那调查显示呢，另外有一类人是属于机会购物派，包括像法国人啊、土耳其人和泰国人，他们喜欢购物，会特意在行程当中加上购物这个选项。报告说呢，他们喜欢大品牌，喜欢最新款，赶时髦，购物的时候也会受到同行者的影响。哎，听说这边本地有个什么什么品牌很不错哟， 快去快去快去， 对， 看看去呗，是吧。 同时他们也不希望回家以后会对这趟旅行在购物方面留有遗憾。 哎，对，来都来了，怎么也得买点回去才行，要不然对不起自己的钱包跟行程。 对，就必须有这件上衣是来自对某个地方的 某 个、 某店 某 某某地。 对对对对对对。好，这是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可能会多多少少体现出的一些在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上的一些特性，仅供一些参考哈，也是根据大数据来做的一个统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的是真人真事儿了 也是跟买买买有关系的，对吧，也是一个交易，一种买卖， 它就是拍卖。那爱因斯坦的示爱字条最近被拍卖了。 是的，这个爱因斯坦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近代的著名的科学家以及物理学家，也是当代的这个现代量子力学的缔造者、开拓者。那由于这个贡献的极其突出，在去世后的几十年后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 这样的世纪伟人科学界一定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是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神，他也是一个人嘛， 对 不对？对 啊， 他会有就是平凡人的感情生活。可是好像很少有关于他情感生活的一些报道。 还真是。 那上周呢，在耶路撒冷的一场拍卖会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张对一位年轻女子表达倾慕的手写字条以$6,100成交。 哦， 作为来自爱因斯坦的一个物件，$6,100，我觉得不算是特别高的价格。 就是他可能在乎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字条的这个出自于谁。 对，所以可能是跟他这个人的一个属性不太吻合，所以并没有拍出非常非常高价格，但是 不是天价。 但是等等你再想一想，只是一张字条而已。 一张字条卖$6,100，你就当书法作品买吧。 对 对 对。对 吧， 也是。 也是大概这个价格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还是4,000多块钱吧。4,000块钱。 4万多块钱。$6,100。 对。 那这个字条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呢？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一份友善的纪念礼物献给这位科学研究者，我为之倾倒， 静候整整两日。你看出 这算叫做示爱的字条吗？ 总之呢，这个是写在一张便签条上啊，然后是德语，落款呢就是他本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1921年10月份写的。 比较的这种这个没那么敏感的啊，委婉，对对对。那这个拍卖行说呢，这个爱因斯坦啊，当时的年岁是42岁，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探亲。那亲戚家楼上住着一位化学家的女儿，叫做伊丽莎白·皮奇尼，化学专业的一位女学生，当时是22岁， 也许 差了20岁呀。 也许他们这种就是学者之间，互相表达倾慕的时候， 没那么直接， 对状态是咱们常人不能够理解的。拍卖行说了，爱因斯坦非常想见她，但是这个女孩呢，性格很内向，太害羞，不愿意见到当时已经很出名的爱因斯坦。那爱因斯坦因为遭到了拒绝，所以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就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 当时随便一写而已啊。 对，括弧爱因斯坦当时和第二任妻子是已经成婚的。 哦， 对，所以这个字条可能就略显委婉一些。 明白了， 对对对， 明白了。拍卖会上呢，这爱因斯坦这个1928年啊，列出了相关这个相对论啊思路大纲的便签，以10.37万美元成交。 你看 这个字条就很厉害了。 对，因为有他的学术理论在其中。 没错。那1946年呢，一封致美国当时的这个二战老兵的英文信，以6100美元成交。哎，跟刚才跟那个字条一样价格哈。在信里面他也是鼓励当时渴望能够成为科学家的退伍军人们。 爱因斯坦1922年得知获诺贝尔奖之后，把有关幸福的思考付诸笔端。去年10月份呢，这样一张心灵鸡汤的信签在拍卖行也是以130万美元拍出。当然，心灵鸡汤加引号哈，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学者，也会有关于生活情感的一些感悟。 是的， 然后他也会花时间去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留给后代。 生活的一种记录啊，我们还是要感谢爱因斯坦的。无论他留下什么样的一些个便签也好，提纲也好，字条也好，都是对于当时的岁月的一种记录吧。 哎呀，突然讲到这里，感觉很暖。这么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来一首音乐。音乐过后呢，继续带各位去世界各地领略一下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环球趣闻录。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稍后继续回来。 一会儿见。 细心一个去想一句成意 啊。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在环球趣闻录继续跟各位带来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奇闻异事。 嗯，是的。 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哎呀，我觉得还是挺有人文关怀的。 嗯， 早晨闹钟铃声是不少上班族最厌恶的声音之一。 滴滴滴， 但是我们会说了，每天叫醒你的不应该是闹铃，而是梦想。 滴滴滴，是不是很讨厌这样的声音？是不是？ 对。但是如果是妈妈来喊你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 那肯定啊，肯定会轻轻的拍你说。宝贝儿起床了，起床了。 这也得分吗？ 啊，真的吗？ 嗯， 有的妈妈是拿擀面棍来打，是吗？ 直接撩起，直接掀开被子。 起床啊！ 对， 这是什么妈？这是。 但是通常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妈妈给我们的印象还都是温柔的哈。 啊，对，当然。 对，那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呢，就向职场新人推出了一项叫醒服务，是由一群50-60岁的妈妈致电用户。 哦，真的是当妈的人。 对。按照日本习俗呢，大学毕业生4月份开始走入职场。 嗯， 一项针对这些职场新人的调查显示，80.8%的职场新人担心因为起床困难而迟到。 哎呦， 67.3%的职场新人表示从3月份就开始练习早起，以便调整作息。 啊， 因为毕竟年轻人很多熬夜嘛，对不对？ 哎，我特别好奇，当他们这个日本的小朋友们，他们小时候不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很坚强嘛，然后他们都练得非常非常好嘛， 所以说 很有规律啊， 全世界都有共通性，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就会变得稍微 懒 散， 然后起床就费劲，是吧？ 晚上又熬夜，对。 你看看， 那这运营商呢，就适时推出了这样一项叫醒服务，由10位妈妈负责致电叫醒。这些妈妈当中，一些呢是声音威严的，有一些是沙哑的，有一些是轻柔的。 就是大熊，快起床！ 随机选中的100名申请者可以选择喜爱的嗓音，从早上6:30到8:59当中选择一个叫醒时间。 这个服务很好。那妈妈叫醒服务呢，从3月19号开始，23号结束。5天之后呢，大孩子们该学着自己起床了。然后，除非要重新开通这样一项服务，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啊，就是提供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妈妈，就是亲生的妈妈，给自己录起床铃声。 我觉得也挺好的。 然后设置在手机里面啊，就不用乱花这个钱了嘛。你还找别人的妈妈来叫你起床，对不对？ 而且就是5天的服务，叫这个包个套餐是吧？ 对呀，应该不便宜。 一个月要包4回套餐。 更何况，这个事情，对吧？你总得自己学会，而且每个孩子起床，每个大孩子， 这都已经工作了呀。 这个特点也不一样，怎么被叫醒，其他妈妈也不了解你，肯定是自己的妈妈最了解 自己。他要是不接这电话呢，这不也一样吗？ 所以我说嘛，就是手机里面这个闹铃的功能还是非常的 就是 好用 的， 因为你在特别模糊的状态下，不清醒的状态下，你只能看到那个稍后继续叫醒的那个， 或者是停止那个 按钮，停止那按钮 很 小， 对， 你如果不够清醒的话，你根本找不着。 对对对，这也是他故意这么设置的一个功能。 对， 对对，这样才能够保证你不是接完电话以后挂了又接着睡。 对对对啊，其实这个东西啊，还是应该靠自己管自己才行。你毕竟都上班工作了嘛，哈，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哎，对，没错。虽然说可能职场压力大，但是还是应该好好给自己加加码啊。 3月份开始练习早起啊，各位日本的上班族们。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美国。 好， 美国加州的快餐店。 嗯，咱们其实这个事儿呢，在中国见过。有机器人刀削面是吧？ 啊，对， 这种面馆 见过图片，但是我感觉上是搞笑的。 我当时真吃过一家这个面馆，就是里面有个机器人，长得像奥特曼一样，然后在那削面，咔咔咔咔，可快了。 可以给它换不同的外壳吗？你要是选擎天柱也行。 就是、可以可以，外壳随心换，跟手机似的哈。以前，但是它削那个面的品质都是每一片都是一样大， 因为它 每一片都是一点红，对，很精确。 嗯。 但这回呢，在美国的加州，一台名为叫做翻翻的机器，哎，张帆的帆。 啊，没有，那个 啊，翻个的翻， 牌子的翻， 啊，翻翻的机器人还想上翻，正式上岗了啊！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快餐店里面呢，做汉堡，汉堡机器人， 对。其实它就是一条机械臂，然后固定在这个快餐连锁店这家店的厨房地板上。 嗯， 然后会自动的为烤架上的汉堡肉饼去翻面。 哦， 每个小时呢能够烤制150个肉饼，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是的，是的。 这个开发商呢，这个机器人公司就介绍说，利用热成像技术以及三维和计算机视频数据，翻翻是能够识别烤架上的肉饼，知道烤架和每个肉饼的温度，及时为肉饼去翻面。 嗯， 还会用两套不同刀具为生熟肉饼去翻面。 哎， 用刮刀去清洁烤架，就是一键自动清洗功能。不过呢，翻翻只会翻烤肉饼，不能独立作业。嗯，就你不能让它组装啊、装盒啊，什么都不行。 哦， 这个把肉饼放置在烤架上，为肉饼配奶酪或者填塞汉堡这样的工作，必须还得靠人工去完成。 哦，就还得我把那个肉饼从包装里面拿出来， 不会 放过去。哦，我不会， 是工作人员 对， 对， 那个店员们啊， 对。 那这个，可以说这机器人呢工作比较单一，但它从去年亮相之后呢，目前呢只在这家汉堡店的分店上岗啊。6个月之后呢，同款机器人就会向其他快餐店们一块去销售。 大概卖多少钱？这个机械臂贵吗？ 有点贵。 嗯， 我觉得比咱们那上面机器人贵多了。 嗯哼， 那它要卖到一根机械臂要6万到10万美元，合人民币大概是38万到63万左右。 嗯， 我得卖多少汉堡能挣这么多钱啊？ 真的 是吧？ 嗯， 我宁肯我雇一人不行吗？ 而且这个购买者还需要给这个公司，平台缴纳20%的学费。 我觉得我宁肯，如果我是店主的话哈，我宁肯雇两个人，给他发工资，然后给他们创造两个就业机会，我可能能够更好的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们获得更加用心的服务。 但是美国可能人工费真的很贵，也许店主也是衡量了一下， 对对对，有可能 这个40-50万的机械臂还是要比使用人工一年下来，对， 人挣的不少啊，这个哈。 可不是吗？ 啊， 所以呢，这个是在 加州 加利福尼亚州，嗯，叫做 帕萨迪纳这边， 帕萨迪纳的一个分店。 嗯， 对，卡利堡快餐连锁店。如果您正好要去到那边，可以去顺便尝一下这个由机械臂机器人翻翻来做的烤肉汉堡。 张帆现在就在塞班给我们烤汉堡呢。 你确定他真的会吗？ 能会，这可以有哈。 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我们在上半时段还有一条的时间再来跟各位分享。去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去到英国。 嗯， 英国的超市呢用手机结账扫后即走。 哎，对，其实这事儿并不太新鲜， 在中 国 肯定不新鲜了。对， 国内这无人超市都有了是吧？ 可是我说是在英国，在英国多新鲜呀。 啊，真是哈， 他们的电子支付可完全 不一样， 被咱们甩了好几条街。 啊，真是，嗯，他们除了收银台结账还有这个自助结账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缩短超市的购物结账时间。英国的这个超市呢跟这个万事达卡他们合作，位于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测试这个扫后即走的手机结账应用软件，打算在今年夏天测试门店啊，增加数量。 嗯， 那消费者们按那个软件就可以呢，在买完东西以后直接扫码结账，然后省去排队时间了。 嗯，软件还和食品合作社这个连锁超市的会员系统相连。嗯，所以呢，签约消费者购买合作社自有品牌和服务的时候，会有就是95折的这样一个优惠。 哎，对， 如果测试成功的话，这个食品合作社连锁超市会成为英国同类购物场所当中首家不用排队结账的商家。嗯， 这个事儿在中国几年前 都不叫事儿，你还得下软件，我们根本不用，我们 就是 对 什么软件都可以， 随便哪个软件我们就随便给你都，嗯，对吧？ 还要绑银行卡？ 不需啊，咱们也是需要， 咱可以用零钱啊，是吧？ 啊，对对对对，可以用过年抢完的红包来付啊， 完全可以啊。 中午的1:28，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上半段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总能一下出仙台。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嗯，各位好，我是小航。 嗯，接下来继续带各位去领略这个奇闻异事哈。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一方面体现了。这个相比之下，咱们现在这个城市的环境都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情况了 啊。是的， 但是同时呢，也得这个佩服一下哈。想到这个主意的这位设计师呢，确实是，脑洞大开，同时也是变废为宝。 没错，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哈。 嗯，我们说是什么呢？ 这个是。 就是口香糖粘在鞋底儿的事情、 特别讨厌的一件事情。 可是确实，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得有个近5-7-8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情况了吧？ 还 大街上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因为大家伙都越来越发现，吃口香糖它不太健康。 第一是这个， 而且呢也不会乱吐了， 不会乱吐了， 都会拿纸包起来扔掉。 就小时候还遇到过那种就是恶作剧，什么在课桌底下呀、粘一个什么这那， 像我们都咽了。 可以把肠胃里面的脏东西粘出来是吗？ 对， 这不行啊，这不能随便效仿、 绝不可以啊。 但是说实话，在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说在英国伦敦，我就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就鞋底儿滋就沾到了口香糖， 然后 我当时正在等 马路了是吗？ 没有，没有那么强的粘性， 粘死在地上。 我当时正在地上蹭的时候，旁边一个就是本地人就跟我说 ：“Just have fun。”这幸灾乐祸你知道吗？ 他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是吧， 非常尴尬。那这样的一个烦恼和尴尬呢，为了解决这样一个城市的卫生难题，英国一个设计师叫做安娜布勒斯，历时10年来回收口香糖。他是以嚼后吐掉的口香糖作为原材料，制作包括鞋底儿在内的多种橡胶制品。 有点 不，你反正也是踩在脚底下嘛，黏黏的踩在脚底下，和它变成弹性缓冲非常好的鞋底儿穿在脚底下， 咱看人怎么回收的吧。 当然选择后者了。 人说了，这个布勒斯呢，10年前啊开始翻什么呢？路边的垃圾箱，发现这个口香糖上无法回收，于是呢分析其中里边的成分，他就发现说口香糖的主要成分呢 是香，这个香糖胶基是一种合成的橡胶，类似于塑料的一种聚合体，叫做聚异丁烯。那跟自行车的车轮的内胎成分是一样的。 嗯， 他就发现，哎，有点意思啊。沾他们地上那些个口香糖，可能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材料了。于是他就制作了一个专门的粉色垃圾桶，配上文字说明说，哎，这个可以放置在大学呀、机场啊、车站这些地方，专门收集人们吐掉的口香糖。 嗯哼。 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他们就发现，哎，人们随地吐这个口香糖的现象有所缓解。而在伦敦的这个希斯勒机场说了，摆放粉色垃圾桶三个月，口香糖的污染状况明显改善，而且还节省了清洁费用约6000英镑。 暂不说它这个之后口香糖到底怎么能够回收变成鞋底儿，先说它用了粉色垃圾桶这样一种让人天生就会产生亲近和好感的这样一种垃圾桶颜色，用来回收口香糖这件事情就已经节省了不少的人力和财力了。 是的， 因为口香糖粘在地上一旦干了很难清除， 他们很多的清洁工就拿那个小的钢铲在地上咔哧咔哧铲都铲不掉。 对、 啊、对， 嗯，那这位设计师啊，安娜布勒斯呢，找到了专门的回收工厂， 嗯， 从收集到的口香糖当中剔除纸和其他杂质和其他的回收塑料混合体，去混合压制成原材料， 嗯， 再让塑料铸模工厂按它的设计把回收材料铸模成型。布鲁斯设计的回收产品呢，包括像垃圾桶、咖啡杯、鞋底儿，每件产品当中口香糖含量不等，最少也得含有20%。 也就是说它变废为宝嘛。 对、啊、 就是特别适合这个，你看咱们这个在北京有微蓝北京小V他们，就是变废为宝的一些故事。 你是代言人，你就是小V本尊吧。 我就是小V本尊。 所以就是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很好的、嗯、然后同时呢也确实是对大家的生活确实有一些改观。 嗯， 同时因为它是经过处理和消毒的， 对， 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哎呀变废为宝的东西能用吗，多恶心呀，没那事儿。 对对对、 都是经过、 就是、 对对都是经过处理的、 嗯、包括咱们其实那个我们都喝那个牛奶的那种纸盒牛奶那种利乐包装、 嗯、 那都是这个回收的一些个纸制品啊材料啊做成了这东西、 嗯、 你说它安全卫生吗？相当的安全卫生。 对对对、 嗯、 在趣闻多发地英国，我们继续要停留一下，说到的是英国首批实习导盲马即将上岗、嗯、 对，英国的这个趣事多多哈，每期节目都是这样的情况，一会儿还有英国的事儿呢哈。 说导盲犬挺熟的、嗯、导盲马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先说说看这受益者哈，导盲马给谁导盲？这是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 嗯， 而这批导盲马呢，叫做这批哈、啊， 这批， 而不是这、 嗯、 这只了哈、啊。对，狗狗是这只，嗯，或这条。 嗯， 那导盲马的名字呢，叫做迪格比，属于美国的迷你马，现在大概有8个月大啊，身高呢仅仅是0.6米，身材 半米高、嗯、 哎，跟大型的犬只相当。他目前正在接受为期2年的集中训练，然后完成以后啊，将会搬到穆罕默德·萨利姆·帕特尔家同住。 就是你刚刚说那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哎、对对对、嗯、像传统导盲犬一样帮助帕特尔，成为他生活里边的一个帮手。 那帕特尔呢，现年23岁，很年轻，住在布莱克本、嗯、因为视网膜退化导致失明。他为什么不用导盲犬呢？因为他太怕狗了。 哦， 他所以没有办法使用导盲犬。这个这位记者啊，帕特尔就说了，这导盲马迪格比需要适应在本莱克本的布莱克本的生活。 嗯， 他也在考虑每天多花一个小时跟着导盲马到处走走，熟悉一下。 嗯， 以满足人们对于导盲马的好奇。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使用者本人无法接受，而是身边的路人、周遭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导盲犬或者是导盲马或者各种导盲动物的存在。 哎，没错。但是其实呢，这个导盲马、啊、比导盲犬呢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嗯， 因为跟导盲犬相比呢，导盲马它寿命更长是肯定的。 哦、对对对， 因为马一般能够活到40-50岁， 狗的话可能也就是20来年，非常非常就是 对， 绝对是奇迹了。 没错，因此这个服务年限会更长一些，而且它对于这样的一个服务被服务者也更加好的一种关怀。 嗯， 那么现阶段呢，还有10多匹这样的导盲马呢，在美国正在接受着相关的训练。 嗯，所以如果有像这个故事主人公帕特尔这种害怕狗的、需要帮助的、视力衰退的人士， 嗯， 以后也可以有像啊、 这个 迪 戈 比， 对，这样性情很温顺的，体型也没有那么硕大的迷你马来做导盲马了。 嗯，棒棒的哈。 嗯， 这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导盲马的事情。那趣闻继续，英国趣闻不断啊。 说的是楼上太吵，英国住户获赔超过10万英镑。 哇，这个事情其实，扰民的问题其实常有，无论在英国还在什么地方，可能都会遇到过。 比如说，有时候跟房子隔音好不好有问题， 太有关系了。英国的一名女性呢，因为不堪忍受楼上的住户吵闹，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获得了超过10万英镑的赔偿。这名女性呢，名为萨尔维纳兹弗拉迪，那自称呢和母亲在伦敦的 Kensington 一套价值260万英镑，大概合人民币是2282万元的公寓里边生活了很多年的时间， 我觉得有炫富的嫌疑。 好 了，这个不重要 啊，对，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呢，在2010年的时候，楼上搬来了一家人，一家五口人，叫做克拉米一家五口人，那么彻底打破了他们家的平静生活。 女主人公，哎，就是提起诉讼的这一位弗拉迪告诉法官说，多年来楼上的克拉米家的孩子视公寓为游乐场，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乱跑和丢东西。他以噪音危害之名起诉了萨拉和艾哈迈德克拉米。主审法官裁决被告赔偿弗拉迪107397英镑，折合人民币94.2万元。同时要求克拉米一家和这处房产的所有者为这个屋中的木地板铺上地毯。 哎，对， 这样就可以有一些这个缓冲 有效的隔音啊。 对， 那么这个弗拉迪和母亲为楼上的传来的声音呢，还记了日记，包括洗碗声、孩子们的声音和愤怒的呼吸， 都是呈堂证供啊。 是的。那辩护律师辩解说啊，这个克拉米一家不过是过着清静且正常的日子，孩子们也只是时不时发出普通孩子家的声音而已。 嗯， 但是法官认为克拉米一家并非是故意制造声音者的。那么弗拉迪的日记有一些夸张之处，只是当地的市政委员会成员拜访弗拉迪居所时，确实听到了过度且恼人的声音，法官因而做出有利弗拉迪的判决。 不管他们这两家这个官司怎么打哈，总之这个事情其实在生活当中挺常见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他无意识的会制造出很多的噪音，比如说到处奔跑，没有目的的狂奔。而且孩子在某一个阶段很愿意尖叫。这对于邻居一定是有一些干扰的。但是孩子无意识，成年人是有意识的。 对呀、 这个时候家长需要疏导引导和沟通，包括去帮他去疏导情绪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没错没错。其实我也是深受其苦啊。 我觉得可以沟通一下，我觉得既然大家是邻居，反正咱们中国人很讲究远亲不如近邻这个说法嘛。 是是是。 也不要撕破脸，如果 刚好上多不好啊。 对，正好就遇到这样的烦恼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这个邻里之间的沟通。包括如果产生噪音的这一家的这个家长是不是能够试图跟你的孩子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重在教育啊，还是 对对对。引导很重要， 没错。啊，这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关于噪音污染而获赔偿的问题。 大家可千万不要觉得哎呦还有这样的先例呢，那我也去告一下，我是不是也能获赔呀、这种事儿哈， 咱最好还是不发生哈、 这个、对对对对。好了，今天环球趣闻录的最后一条，来自全世界最酷的酒店到底有哪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除了让您欣赏到沿途美景和品尝特色美食之外，让您住的感受也会格外的不同。 哎，咱们来简单的跟朋友们去列数一下哈，哪个酒店最酷，您听完了以后心中便会自有答案。 下次订酒店的时候，这个旅行的时候可以把酒店作为其中的一站哈。 没错没错。先来看一下这个很神奇的吧，也是比较有名气的，来自于肯尼亚的长颈鹿庄园。我记得当然咱们在这个之前一个综艺节目这个十二道风味里边，当然谢霆锋跟杨紫琼他们就在这边这个入住，然后还这个早上起来有长颈鹿陪伴你吃早餐。 哇， 很大的窗户， 我觉得这酒店可能能治颈椎病。 嗨， 也不停仰头看。 但是那酒店据火说订不着，基本上。 那肯定啊。在这个酒店里面住着世界上最珍贵的长颈鹿之一，罗特希尔德长颈鹿。说在这儿呢，长颈鹿是享有绝对自由的。 这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长颈鹿庄园。 对。 再来看一下南非。南非呢，就是怎么是这么一个酒店，就是建立在南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度假酒店。 狮子滩 啊，狮子滩树屋。 嗯哼， 你换句话讲，就是底下有狮子，然后你住树屋里头。 所有的房间都建在高高的平台上，然后周围呢也环绕着各种飞禽走兽的家。它有一个最特别的套房，是一个就刚说树屋啊，双人床被放置在一个特别高的露天平台上。然后你赖床的时候呢，你这底下就能看到狮子呀、豹子呀，就穿梭。狮子会爬树吧？还有 豹子应该也会吧？ 狮子不会，豹子会。哎呀， 这穿梭来穿梭去， 细思极恐啊！ 有点吓人。但是我觉得人家肯定也是做好相关的安全准备的。 好的，这是南非。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巴厘岛。巴厘岛最近这个污染是成问题的哈，尤其海滩的污染。但是呢，除了这个污染之外，人家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好的地方可以值得一去看的。就是这个玻璃地板水屋。 大家称为是虾的房子，它坐落在淡水虾池塘上，地板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低头你就可以看见成群的鱼虾在脚下游过。地板呢不用担心，是由钢化玻璃铺成的，可以大胆的望着美丽的池塘发好几个小时的呆。除了玻璃地板，淋浴房都很有特色，明明是在室内，会让你感觉像是在丛林当中，被风竹啊、百年柚木啊一些丰富的绿化环境围绕着，超凡脱俗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来自于这个巴厘岛的玻璃地板水屋，还有另外一个酒店也是来自于巴厘岛，就是一部叫做《美食、祈祷和恋爱》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吧，也是让巴厘岛的乌布成为了很多的人们争相去追捧的一个目的地。而这个乌布的空中花园酒店也正在这个地方也被人们所追捧，那就是所有的人进出都要走索道来完成，几分钟就可以带到你到这个幽静的山林里边去，而且你可以去远离室外的一些喧嚣哈。 这儿还有被誉为世界上最棒的泳池，从这泳池里可以直面巴厘岛最美的丛林和神秘的庙宇。这个突出悬挂在热带雨林的这个设计，也会给在泳池里的游泳者那种浮上树梢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游泳的感觉， 很神奇， 飘在天空当中。 对，天空之城的感觉。 最后说一个欧洲的法国气泡水晶酒店，浪漫之都嘛， 好， 可以把酒店也搞得跟水晶气泡一样。整个气泡的直径13英尺，整体几乎完全透明，你可以360度无死角看世界。冬天大雪纷飞，秋天落叶，春天万物复苏，夏天动物嬉戏。房间里没有厕所 啊， 说这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 那 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哈， 这个事情 对，亲身去体验一下吧。在这个泡泡里，种种的世间万物的变化都在你眼前。 那你得住多久啊？跟这儿住一年？ 能憋多久住多久、啊？好了，这全世界各地都有很有特色的很炫酷的一些酒店，你获得了一些，可能你就要相对应的付出一些。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是对等的， 没错没错。 你想要去体会到那种完全与世独立的感受，当然你要抛弃一些什么现代文明的东西， 那肯定的。这样的一种代价是要付出，当然还要付出很多的这个金钱的代价哈， 也要有时间才行， 必须的。 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都是那些都可以做到在生活当中抽出一些时间去好好享受的一些人。 没错没错，希望各位能够有完美的旅行，丰富自己的生活。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小航， 明天见。 再见。 你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